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云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配音员韩营地，很高兴能够参与到云听的全新有声大剧《皮囊》的创作当中。我在这部剧当中饰演的是一个警察，叫做孟昭。哇哦，孟昭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孟昭他少年的时候是一个痞子，但是我在少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孟昭在长大成为警察之后脾气是非常的暴躁，但是呢我长大之后我是脾气很好的一个人啊。 Nice part。 除此之外呢，孟昭是一个非常认真执着，有的时候有点过头，有点钻牛角尖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平时其实是比较佛系，而且很随意，就是什么都好，什么样的东西我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角色当他有内心柔软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是相信自己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对于他强硬的性格以及暴躁的这一部分，我就没有办法本色出演了，我觉得是挑战我演技的时刻。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在这部剧当中呢，我的对手叫做陆时琛，是由张涛老师去饰演的。哇哦，那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个细节啊，我想听过我们之前《太平长安》这部剧的听友应该知道，李氏有一个经常会犯的头疼的毛病，每到发作的时候呢，就会去用那个檀香去调理。而皮囊当中的这个陆时琛居然也有头疼病，而且他爱喷这个檀香味的香水。所以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非常串戏的感觉，我就心想，我说嘿，李氏难道从古代穿越到现代来投胎了吗？成陆时琛了吗？可能是由于那个张涛老师配李氏的这个声音太传神了，所以我脑海当中每到录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就这个脑子当中这个陆时琛的脸就自动 PS 成张涛老师的脸了，我就没有办法就挥之不去这个印象。 没有撤退可言。 小曾老师依然是我们这部剧的重头戏，无敌旁白。 张涛导演说，此处请导播切换曾老师最爱的歌曲。 所以我 韩老师也可以旋转跳跃不停歇，来 come on。 我就没有办法。其实小曾老师演绎的这个旁白可以说是旁白界的天花板。对于现代的刑侦剧来说，可能大家脑海当中的这个收听习惯都是一个非常厚重有力的男生去播讲这个现代刑侦以及推理的这个剧啊。能够驾驭这种题材的女生真的是凤毛麟角，但是呢小曾老师不仅能够驾驭，而且给这部剧的这个文字里面的情绪进行了二次的创作，二次的升温，让人听起来真的是拍手叫好，酣畅淋漓，热血沸腾。张涛老师呢，在这一部剧当中，其实饰演的陆时琛再一次的又是高富帅。哇哦！没办法，张涛老师这么好的声音，配上一个高富帅的形象，对不对？所以，这次我想又会俘获很多很多声控的耳朵了。我们这次张涛老师作为制作人，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啊，付出了很多很多，真的，从包括前期的整体的策划呀，然后还有大家之前看到的一些拍摄的视频呐，平面的一些宣传啊，就是 他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心思，特别到后期的制作上面呢，花了很多很多心思在这部剧当中，真的非常非常欣赏和赞同张涛老师的对于工作的这份热情和执着。其实现在当下有很多很多有声剧水平呢参差不齐，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要做的就是顶级的水平，不仅是希望我们自己的每一次付出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段很值得的一段宝贵的经历，更是希望呢把好听的作品回馈给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有的时候看到张涛老师在读大家在节目下面的留言，比如说之前在太平长安下面大家留言，有些听友留言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就是张涛老师已经是老泪横流了开个玩笑啊，就是他真的很感动，就是看到大家的留言之后，就觉得听友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所以每当看到听友说啊我们喜欢我们要支持等等这一系列的留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一定不能够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待，一定要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听。所以就请大家赶快订阅我们的专辑，多多的评论，多多的分享，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听吧。关于皮囊这部剧，其实它不仅是一个非常有热度的 IP， 它还非常有深度。这部剧当中关注了很多社会当下矛盾突出但是又很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我非常喜欢我自己曾经读过的一本书中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少数派，虽然你看起来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你总有一个方面是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但是当你站在多数人的那一方的时候，也请你时时刻刻都告诉自己说，自己也会在某一天成为对面的少数人。所以请在你站在多数人的这一方的时候，也要把你自己的力量给予那些少数人，给予他们温暖，让这个世界成为彼此支持彼此温暖的一个世界。最后呢，希望这部剧像太平长安一样得到大家的喜欢还有支持，我们全体的剧组人员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大家呈现出一部好听的有声作品，一起期待吧。 为了感谢粉丝的厚爱，接下来的时间韩老师将为大家带来音乐秀，一起来感受韩老师美妙的歌声吧。同时也不要忘记提前免费订阅2022开年大戏皮囊哦。各位领导、来宾、现场观众，请按座位号尽快就座，佩戴好口罩，手机请调至静音状态。今天的活动马上开始，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ake your seats according to the seat number. Put on your face mask and set your cell phone to silent mode. Our show will begin shortly. Thank you. 各位领导、来宾、现场观众，请按座位号尽快就座，佩戴好口罩，手机请调至静音状态。今天的活动马上开始，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ake your seats according to the seat number. Put on your face mask and set your cell phone to silent mode. Our show will begin shortly. Thank you. 韩营地的音乐时间，接下来请欣赏韩营地翻唱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